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北四环四海桥到学院桥西向东，北五环功德寺桥到肖家河桥，仰山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北苑桥到上清桥东向西，以上路段持续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每天都会是这样同样的声音哈。好了，同样的地点 FM97.4 兆赫，同样的我彭斌，同样的节目汽车音乐会，是不是同样的你呢？此时此刻是站着听、坐着听、移动的听、固定的听、堵着听还是畅通着听？好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你可以来刷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同时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家族一群和二群当中刷存在。那今天为大家又准备了奖品，除了悦享四季的门票之外呢，今天还将派发8张，会有4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就在今晚哈，今晚7点半在经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将举行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还有最后的8张票要派发，会有最后的4位幸运听众朋友获得。索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今天又要有3个幸运的家庭获得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组委会提供的家庭套餐门票。10月1号到7号，北京圆明园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携手系列音乐会将带给您精彩的视听盛宴和绝妙的艺术享受啊！这个呢就不用索票了，直接家庭套票4个字，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索票吧。从今天开始，每天呢会有3个幸运的家庭获得家庭套票。公演期间还没有特别的计划和打算呢，去啊，去北京圆明园看2018年中国戏曲文化周啊，很精彩的哈，有戏曲，有文化，还有音乐会。来，家庭套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Take That Man Training Way。 第29名， 南拳妈妈再陪我看一次。 第 28名。 金海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携手前 进。27名，萧亚轩，表白。 好想跟你表白，好想跟你表白。 26名，方大同，好不容易。 我带着你，带着你。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e used to walk the Mancunian way. We used to swagger, we used to sway. Up until the lights took us away. Do you know what you meant to me? We used to think we were the bomb. Then someone left the real one.We stayed indoors as the rain came. Back then it made no sense to me. I'm missing your face, your beautiful face. It's funny that I recall they gave us the keys to the city, but they don't fit anything. But I'm coming anyway. I hear you calling. I keep on calling. Forgot that feeling. Been so long coming. They tried to stop.To dance and move and keep it real. Been lying down for 10 long years, but I was there and it feels like yesterday. I'm missing your face, your beautiful face. It's funny that I recall you came when I was pretty, but that don't work no more. But I'm coming anyway. I hear you calling. I keep on crawling for that 展现了 Take That 街交合唱团扎实的唱功，很少听到他们唱这样的慢歌，这种柔情的歌曲。Mancunian Way， 曼彻斯特的路，上周第41名，本周上升11位，来到第30位。次 Take That 街交合唱团，好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Thank you. 学校的巷子口，大概等了几个钟头，还是没见到任何你的影子经过。后来到操场打棒球，又被投几十颗好球，还被同学笑你今天好弱。我很失望的摇了摇头，发现你站在我背后，轻轻地说了一声对不起，你爱我。在那瞬间我的心情就像是阿飞中了乐透，想要牵着你飞到外太空。 南拳妈妈的再陪我看一次，加入女生主唱，南拳妈妈摇身一变成为阳光青春的偶像团体。尽管师承高等周杰伦，受他的中国风的影响，但最终南拳妈妈还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风格。再陪我看一次，上周第47名，本周晋升到第29位，上升了18位。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一趟环保，轻装出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攀升金海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金海心拥有独特的嗓音，让他的歌显得格外出众。他的高辨识度的嗓音，还有真假音自如转换的歌唱技巧，为他个人专属音乐构建了甜且悲伤的风格。来听听他翻唱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幸福中看 再跟着他一起唱吧，我们小时候唱的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好啦，继续攀升，第二是启明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转换情绪了，听小朋友励志的歌曲，萧亚轩的表白，上周第32名，本周27位。表表表表表表表白， 我一直很有自信，平常不怕说出口，但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 这就是萧亚轩表白，歌词描述在爱情当中想爱又不敢说的矛盾心情，当然又是时尚舞曲了，有人说可以媲美马当娜的时尚舞曲了。上周第32名，本周上升5位，第27位，萧亚轩表白，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方大同的好不容易，上周第38名，本周上升12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6位。方大同不会让你失望的。 太多人失忆，太多人忘记，太多人都说爱情始终如一，爱也许是我的，爱也许是他的，爱也需要你聪明。听说人生命，听说人分离，听说人都说爱也无法证明，坏别再是我的，乖别再是他的，再也不是你。我在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空云量仍然较多，但是太阳会时不时的钻出云层来照耀大地，气温上升速度也比较快，最高气温24度。白天大部分时间会让我们感到比较舒适，适宜多进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 同仁堂路边酒，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家宴席间举杯祝福，让温馨和健康常伴，合家欢聚共饮路边。 川一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是宜川单一。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昨天下午，鹿晗2018 RE-X 巡演媒体探班会在北京举行。在被问及此次演唱会的彩排强度及进度时，鹿晗表示自己每天都在高强度的练习，现在状态爆表，对舞台充满期待，甚至感觉明天就能开演唱会了。他还透露即将在9月27号发布一首新歌，并且会在演唱会上进行首唱，希望大家可以在演唱会现场一起合唱。距离鹿晗 Reloaded 的巡演已经过去了2年，2018 RE-X 巡演则是鹿晗的首个体育场级巡演，即将从10月6号在北京启动，10月到11月期间会在杭州、郑州、深圳等各地体育场陆续表演。再来关注中秋佳节期间，中国首届 Running Shark 流行电子音乐节在北京延庆世界葡萄博览园隆重开幕，这也是第6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活动之一。为期2天的音乐节邀请了林宇春、华晨宇等众多年轻音乐大咖登台献唱。与迷笛、草莓、热播等国内主流音乐节不同， Running Shark 流行电子音乐节主要围绕年轻化、场景化、娱乐化、社群化的概念，将流行音乐、汽车文化与互动娱乐深度结合，契合了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偏好，是一场很有特色的超级音乐节。另外，现场设置了汽车文化专题，这不仅是该音乐节最大的亮点，也让 Running Shark 流行电子音乐节成为国内首次将流行音乐与汽车文化紧密结合的汽车音乐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四环小武基桥到大郊亭桥南向北，东五环远通桥区南向北，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今天的福利可真的是太多了。首先呢，今天新增加的一个福利，就是在国庆节期间哈，为你做一个绝妙的安排，就是北京圆明园区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吧。那我们今天呢，由2018年中国戏曲文化周组委会特别为大家提供了家庭套票哈。家庭套票门票呢，一共是3个人可以同时使用。那今天呢，会有3个家庭，3个幸运的家庭获得。北京圆明园2018年中国戏曲文化周携手系列音乐会，将带给您精彩的视听盛宴和绝妙的艺术享受，可以了解到中国的戏曲文化哈，还有这个很多的音乐会，好像还有这个花车巡游等等，很好玩。 好吃好玩都在北京圆博园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了，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现在就输入家庭套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锁票吧。今天开始会有三个幸运的家庭获得家庭套票。我们的官微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另外呢，今晚北京音乐广播呢将邀请你来听音乐会了，悦享四季第14场，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14场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今晚7:30将在经典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行。最后还有最后的这个8张票哈要派发，会有4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获得2张票，也是同样搜我们的官微锁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锁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我们的官微呢再来说一下，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这个时段来聊一聊秋季汽车保养这个话题。首先呢是空调的保养，你可能会说啊，秋天都凉快了，空调也不用了，为什么还要保养空调呢？哎，其实道理很简单，炎热的夏天呢，这个空调长期处于高速运转的状态，空调的这个冷凝器和水箱冷凝网上面都聚集了不少的杂质，不仅是清理干净呢会缩短空调使用的寿命，而且容易滋生细菌，引发车内的异味儿。哎，这什么味儿啊？如果空调呢滤芯太脏，最好及时更换。空调的清洗和拆装对技术和工具要求很高，如果不慎呢会导致内部零件变形，因此建议大家还是到正规的汽车保养维修店，请专业的工人来帮您清洗。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25名 Becky G Will I Am Problem。 第24名 林俊杰爱的鼓励。 第23名 李宇春千年游。 第22名 孙子涵最简单的声音。 第21名 汪苏泷万有引力。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eah yeah Becky G The Monster Remix。 I'm a monster, I'm a mob monster。 Like my bass real hard, boom, bastic. Speed race, baby, I'ma lie faster. Cause trouble never listen to my master. New Benz all black from Malaysia. Can't drive, but my mama don't care, yeah. To the top, I'ma take it to the ceiling. I'm on the moon, but I feel the sun beaming. I'm so dope, like ooh la la. So, so fly, like a helicopter. Step to the hood and the homies on the black. Doing it big, yeah, you know what's up. Some come tryna say I'm a problem. So crazy, gotta put them in asylum. Some come tryna say I'm a problem. Solve it. I'm a monster, I'm a mob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b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b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b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b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b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b monster. I'm one of a kind, got everybody in love. And I don't have to try, I just do what I does. Don't have to tell me. Future, no optics, more androids, robotics. Beam up hot chicks like I'm Spock. They be chillin' in my cockpit. My spaceship got exotic. Women trippin', come a whip hypnotic. They be talkin' about ooh la la. Let's go far way past them stars. We don't give up, let's go to Mars. Ayy, I'm just tryna get it poppin'. I wanna be the first dude to love a Martian. She love a man to the swag that I'm droppin'. I kill a game till it's chillin' in the coffin. When I start it, ain't no stoppin'.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won't be acting like, don't be acting like you did, and now, like you did, and now, now, like you did, and now, like you did, and now. I'm one of a kind, got everybody in love, and I don't have to try, I just do what I does. Don't have to tell me, 仿佛又看到了一些妖怪们在跳舞，怎么也对啊，精灵旅社看过没有？精灵旅社的主题歌 Becky G Where Am Problem， 好莱坞动画音乐向来有着超高的制作水准，精灵旅社也不例外，邀请了美国当红的创作歌手 Becky G 打牌哈 Problem， 上周第25名，本周上周第35名，本周第25位。Monster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林俊杰的音乐融合了 R&B、电子、轻摇滚等等很有力度的风格，真正唱出了明亮和跳跃的感觉。林俊杰《爱的鼓励》，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 你像个果实，外表甜蜜，内在却坚韧无比，你充满精力。美丽的生命、yeah、我像条鳄鱼，冰冷铁衣保护着柔软的心，我爱自己不告诉你、yeah、一直往外走，一直向前冲，一直用心的追求，这是我人生的宇宙，一直看内容， 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庄十一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咬字严丝合缝，又保留了大量唇齿音的细节，他的音乐很凉冽明亮也很跳跃。上周第29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24位，林俊杰爱的鼓励。 Let's get out of here，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李宇春的《千年游》这首歌曲的 MV 呢，基于中华文明之美，弘扬中华的传统美德，在选曲和画面上呈现出中国风的唯美色调。那李宇春曾经那首上春晚的《蜀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 清晨的钟声回荡，高山流水白云间，四书五经留意清雪，师父相前，人一粒知心的教诲，犹在耳边，温良恭俭让记心前。暖暖的阳光洒在布满青苔的窗沿，人人檀香萦绕画中嫣然的脸，翻开曾经的那卷尘封的宝典，期盼前世的你会再出现。清风拂岸笔墨纸砚，我纵横十年，白马轻装荡剑，春烟飞入谁家园，指尖缠绕的思念是你我的红线，那一夜花的如昼的江南，轻舟逐流山外青山，江南杨柳 哎，中间那个儿声的儿童的那个吟唱真的是太棒了，为这首歌曲添色不少。李宇春的《千年游》上周第39名，本周晋升到第23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震撼情绪了，来听听孙子涵《最简单的声音》。在唱片内页当中，设计师以云的变化来暗示初恋的起承转合。孙子涵坐在草地上，看着云卷云舒，也在想着自己心中的各种恋爱的场景。孙子涵，《最简单的声音》。 广场中央实现了一种芬芳旋转，直到那天我们相遇过的那所天桥，初恋的味道偷偷的日渐悠长，每次略微靠近他的脸庞，心就会跳。 场中央实现了一种芬芳，旋转整个天国门上遇过的那所天长，初恋的味道独独的日渐悠长，每次略靠近他的脸庞心就会跳，却变成爱情。 最简单的声音代表了我的心情，我的天晴，我像阳光敞亮，不计真相的都不怕你知道，你的温柔散着通通是幸福的记号，好像你在我怀里，好像把所有我写过的歌没收的唱给你听，这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喜欢你简单的然后一再不可以。 最简单的声音 孙子涵最简单的声音，这首歌曲的 MV 呢还是挺浪漫的，你可以去看一下，会看到孙子涵在草地上时而捕云时而牵着云跑，看着他有的时候又被云牵着飞了起来，连云朵都变成星星的特别画面，很浪漫很有趣。上周第28名，本周晋升到第22位，孙子涵的最简单的声音。好啦，继续攀升，又要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汪苏泷的万有引力，在这首歌曲当中加入英伦元素，还有一点点的 funk 味道，和之前的作品相比较，哎，大家看到汪苏泷的成长吗？还有就是在音乐上更加纯熟了。上周第26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21位，汪苏泷万有引力。 一等到想起了下课铃，约好在操场等你，夏天真的是闷得可以，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我为你弹小朋友舞曲，听到这首轻松的旋律，好像吃了夹心巧克力。当我偷偷看你，当我偷偷想着你，像是深奥的问题，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安排的游戏，像老人的傻傻分不清，你说靠在我的肩膀有心电感应，说不清要不像是梦境，我们的爱情是两颗星星眯着眼睛，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听节目听歌的同时，别忘了来锁票哈，会有两种票来看法。一种呢是10月1号到7号，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的这个门票，家庭套票哈。还有呢就是今晚北京广播，将邀请你来看的这个合唱音乐会的门票哈。好了。就是锁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微，或者是家庭套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微，我就知道你想要锁哪种票了。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这快到11的长假了，很长很长，到哪儿去玩呢？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已经开幕了，那北京是全国的主会场了。近期的汽车音乐会都会为您推荐一些著名的京郊的村落，哎，在国庆长假呢，不妨到这个京郊去走一走，也到这些村落去看一看哈。今天来推荐的是正定古城。正定古城呢，位于河北省会石家庄市往北15公里处，源远流长的历史给古城留下了瑰伟灿烂、风格独特的文化名胜古迹，素以三山不见九桥不流、九楼四塔八大寺、24座金牌坊而著称。别看这里呢如今只是一座古城，但历史上正定古城呢还曾与保定、北京齐称是北方的三雄镇。如今城南呢依然有三关雄镇的石匾额。正定呢也是三国名将赵子龙的家乡，赵子龙的家乡赵云。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来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的那天，爱的诺言，一点一点却走向缠绵。临近千夜，老人守候着他的心愿，海的对面，你我两个世界。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Terry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3:08，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为您定做汽车音乐的节目《汽车音乐会》。啊，今天是嘴皮子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三，要来关注的是房车。那今天为房车定制的音乐是来自德国非常著名的巴塞诺瓦和爵士沙龙的双人组合 Jedemer 带来这首《Unknown Sunshine》。好了，在音乐当中享受一下房车的慢生活吧。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下了脚步看着你可爱又美丽的背影，希望好运就此降临。 Yeah yeah， 听着我最喜欢的 CD， 终于我鼓起了勇气，把我的爱意向你说明。 Yeah yeah， 你的忧郁带点神秘的大眼睛已经攻占我的心。 Oh yeah， 就让我把在怀里说爱你， Baby baby 就是你，藏在心中的秘密，要和你在一起，这是多么的甜蜜。 Oh you're the one for me， 我这就是深深找了你，就快点给我你的心。停下了脚步看着你可爱又美丽的背影，希望好运就此降临。 Yeah yeah， 听着我最喜欢的 CD， 终于我鼓起了勇气，把我的爱意向你说明。 Yeah yeah， 你的忧郁带点神秘的大眼睛已经攻占我的心。就让我把每一个你搂在怀里说爱你， Baby baby 就是你，藏在心中的秘密，要和你在一起，这是多么的甜蜜。 Oh you're the one for me， 我这就是深深找了你，就快点给我你的心。 喜欢这样和你不紧不慢的来听一首歌曲，但是心中却是一片的明朗。刚刚这首歌来自潘玮柏，潘帅的着迷。好了，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我们来听听雨飞门我爱我的烦恼。 让美梦一直做到清早，让脸庞有个温暖的依靠，沾一咬金色的咖啡糖的味道，新时间的钟表，好心情的为你做好，拨弄一个全新的发梢。你工作太多太忙，衣服少了容易着凉，就是我一天的烦恼。有点骄傲因为爱你，有点自豪想要对这整个世界说，我爱我的烦恼。

现在一切习惯都与他无关，他就是最合伙的人间精灵了。这首歌曲 MV 建议你去看一下，也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欢快的歌曲 Lily Allen and Bloom。 好了，欢迎回到汽车优惠的最后一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节目最后来公布今天的货票听众的名单。好了，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潘美辰，写不完的爱。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留给你一把锁，留给我一个梦，徘徊在眼光中，只剩下虚空。给你这伤痛，寻找我心底梦，不再说该回头，生活里还是我。 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Gibson 陶喆郑秀文康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欢迎进场汽车音乐会。好了，来公布获奖听众的名单。首先呢，是悦享四季第14场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的获票听众是金红、任贤的凯歌、根根和爱在旅途，我们的老朋友了，每人获票2张哈，就在今晚7点半欢迎你们来看演出哈，也祝你们度过一个愉快而难忘的夜晚。那另外呢，获得家庭套票，也就是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家庭套票的听众是落叶138，手机尾号是6887的，还有彩云185尾号8977的，还有阳光159尾号是0766的朋友，恭喜你们。好了，最后我们来听听安又琪的谈情说爱。在歌声当中提前和你暂别了，没有忘记和你相约明天9点开始2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提醒所有爱音乐还意犹未尽的朋友收听接下来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见。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